《满江红》，贺郭沫若同志。1963年1月9日，小小环球，有几个苍蝇碰壁，嗡嗡叫，几声凄厉，几声抽泣。蚂蚁圆怀夸大国，蚍蜉撼树谈何意？正西风落叶下长安，非鸣笛。多少事从来急，天地转，光阴迫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。要扫除一切害人虫，全无敌。